陆先森乐队《春风十里》。 哎， 其实今天也感觉到这个春风虽然有点冷哈，但也吹过来了。 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嘛，这个时候乍暖还寒，但是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春天的诚意，因为天气又晴好了。 哎 各位好，这又是新的一周，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远远， 我是张婷。 嗯，首先呢，既然说到了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6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好消息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属于优。 哎，其实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来讲是降温了。 是啊，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起风了，你知道吧？ 我知道，因为我是一路顶着大风，当时是开开心心准备去散步， 嗯， 就被风吹的 啊， 忘记了回家的路。 所以是时候多吃一点，让自己长得胖一点，能镇得住。 带块砖头啊，铅块之类的。 对，或者找一个厚实的肩膀， 哎，也不错。 对，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见过的，您觉得哎呀，这个挺乱的。或者就不太拘小节的人，或者是您见过最整洁的人，他们都什么样子的，也欢迎各位呢举个例子来说一说。如果要您觉得呢您见过最乱的人就是您自己的话，您也可以不要明说，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怎么怎么样。 这朋友总是背锅的哈。 是啊。 哎，那为什么想说今天这个话题呢？ 嗯， 就是见到身边有人是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吧。 如果要 是有那种 升华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想到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我们是时候盘点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生活当中哎这个很怎么说呢，很井井有条的人。 嗯， 好吧，那就今天聊聊这个见过最乱和最整洁的人。这样对差特别明，这个对比特别明显的哈。 是啊，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欢迎您参与进来。我们还是首先来说资讯。哎呀，这个姑娘啊，每天花225块钱跨省进京上班，车票就已经攒了几大本了。几乎每个工作日，家住在河北沧州的这个姑娘呢，早晨6:10起床，9:01左右呢是到达北京的上班地点，晚上呢8:40左右才能赶回到沧州的老家。这样的一个跨省上班啊，他已经坚持了1年的时间，每天就是这样往返的奔波。那么据他说呢，这也是全家人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虽然是辛苦了一点，而且花销呢也不少，但是呢，觉得一家人能够每天都在一起，还是觉得感情比钱更重要。 嗯，当天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嗯， 默默地算了一笔， 哎， 就是每天花225块钱，然后一个月的工作日算是21天或者22天的话， 我真觉得他每天上班都是义务打工了，也可能他高收入吧。 对，也有可能哈。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关注一下重庆一个商场啊，出现了高空的螺旋滑梯。 嗯， 4楼到1楼只要12秒就可以滑到了。 哇， 听起来特别的炫酷哈。 是啊， 就最近在重庆一个商场里面，一个高空的螺旋滑梯吸引了很多顾客。 科技感很强啊， 就是那种灰色和银色搭配， 就是我们在那个动漫当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场景嘛。 哎，有那 种下班之后，然后刷的坐着滑梯就到家了。 就像那个小黄人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情节。 没错。 据了解呢，这个高空螺旋滑梯是从4楼螺旋下降到1楼，高是16米，长度是46.8米，体验者呢从滑梯空降到底楼只需要12秒。因为有一定的惊险度，所以体验者的身高要求是必须要超过1.2米。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呢，这个滑梯是不是中间应该有间隔的时间呀？就是每个要 控制一下进入的人数， 对对对，控制一下这个频率，要不然的话，这大家都堵在一起了，好像也有点危险哈。 没错。 嗯，接着来说吧，这个妹子呀，这遇到了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她呢是不小心在度假的时候把手机掉进了大海里，结果海豚帮她捡了回来。根据外媒的报道呢，一位外国的妹子不小心把手机掉进了海里，没想到一只非常可爱的海豚居然是潜入到水底为她找回了丢失的手机。而且呢，海豚把手机交给妹子的时候呢显得非常的兴奋，感觉就是那种做了好事之后很高兴的样子，真的是聪明到没朋友啊。 嗯，有人说这海豚的智慧也是非常高的。 是啊， 这事儿碰到还真的是挺开心的。 反正我相信了。 嗯，大家关注啊，关注一个超级炫酷的游泳浴缸。 嗯， 这个浴缸神奇在你怎么游都游不到边儿上，就是 好像又不太理解为什么怎么游都游不到边上。 我看了就特别像一个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家里边的一个小浴池的感觉。 这最近有一种叫做游不到边的游泳浴缸火了。这种户外的智能泳池呢，通过一套水流速控的系统呢，实现游泳者游在原地，但能根据泳姿游速调整力量，实现在小面积中无尽头的游泳的功能。 想要畅游大海，不妨在家里边准备这样一套设备。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想到那个跑步机。 就是它的那个原理其实和跑步机是一样的， 差不多哈。 又能让您满足这个游泳的这种爱好，同时呢又不需要您有特别高的这种要求。接着来说吧，这个是全国的五 A 级景区呀，准备再添20个。听了这些地方之后，您是不是也有动身的想法了呢？那么最近呢，国家旅游局最新公布了国家五 A 级景区的这个名单，其中包括像广西桂林的两江四湖象山景区，还有这个浙江嘉兴的西塘古镇，河北保定的白石山啊等等，一共是20个景区入选了。这现在已经是即将要春暖花开了，很多公示的景区啊都让人看到之后蠢蠢欲动啊。 我看到这个五 A 级景区，前两天我们还看到一条新闻是说这个五 A 变四 A， 很多景区被这个降级了。这也是一升一降，把很多这个优秀的景点再次送到我们这个游客身边哈。 是啊，我们只需要按照明路去这个走访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可以了。 没错，春暖花开了嘛。 再 来关注一条消息，有3000多万的大学生要注意了，这一项的新的规定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 是， 这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12年来是首次修订。新规规定呢是参加社会实践可以折算为学分，第二呢是休学创业可以根据需要优先转专业，第三是剽窃抄袭学术论文学校要撤销学历学位证书，第四呢是替考用通讯设备作弊可以开除学籍。新的规定会在9月1号正式施行。 学生朋友们心里边先有个准备吧。我们再来说这件事情啊，这位老人呢真的让我们非常的佩服，活到老学到老啊。70岁的时候开始逆生长，105岁考博士。老人说了，自己这个工作不是负担，无聊才是负担呢。75岁的赵木鹤呢决定出去走一走，虽然没钱不懂外语，他依然用6个月游玩了这个英法德等很多的这个地方。86岁的时候开始报考大学，91岁毕业，那么96岁呢报考硕士，人家在98岁的时候毕业了。2015年这位老人呢又开始在到大学去旁听，准备报一个博士班。 哇，真是厉害。 是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人家那么大年纪的人还在努力，然后求学不止，我们真的是看到之后很汗颜呐。 再来关注一条让我们听了之后非常不知道所谓的家庭作业等于是家长作业，这个消息可能很多家长心里是特别的郁闷的。 是啊， 考验孩子还是考验父母啊。 学 校告别的提山提海转为玩这个个性十足的家庭作业了，但这些家庭作业逐渐变成了家长作业。比如说用塑料瓶做小汽车，用扑克牌做衣服。云南的施先生就说这个太难了，还有各种微信作业，每天在群里读拼音背单词说感受。专家就表示了，说这素质教育啊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是啊是啊，就有时候老师布置那个家庭作业，其实你一听就感觉这孩子是无法完成的。 对， 无法独立去做。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家长没有办法，只能够参与进来，慢慢慢慢真的就是家长已经和作业捆绑在一起了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也没有达到这个作业的效果哈。所以学校方面也应该要反思一下。再看这事儿吧，这是市民买了20个鸡蛋，你猜怎么着？ 20个鸡蛋是说特别便宜还是怎么样？ 结果连敲之后发现12个都是双黄的，这个概率真的是微乎其微。那么最近呢，泉州的于女士在超市挑选了一袋鸡蛋，煮西红柿鸡蛋汤，敲了一个蛋之后发现是双黄蛋，再敲一个还是，一连敲了12个，个个都是。超市方面说了，说之前真的没有类似的情况。专家说了，说双黄蛋的维生素 V 的这个含量多，但是呢人工制作难度大，成本高，所以绝对不会是人造的，可以放心的使用。 哇，这也是特别的好运。我记得之前就是经常吃早餐的时候，如果让大娘给摊个煎饼，敲一个双黄蛋能高兴一天， 就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啊。 没错啊，这连敲12个都是，也是挺奇特的。 没错，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关注一下和我们吃有关系的。 嗯， 说说这个装外卖的送餐箱到底有多脏。 哎， 很多人表示啊，这使用了一年从未消毒。在外卖热的背后呢，安全卫生一直是隐患常有。有的外卖这个外卖的送餐箱啊，使用了一年左右，从来没有消过毒。而在一些配餐场所，送餐箱就和这个拖把、抹布放在一起。有业内人士说了，说是有关部门没有提要求也不管，我们也没有具体的要求，这脏的话就用纸巾、抹布擦一擦就得了。 哦，原来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平时不太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哈。 嗯， 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有了这个问题的反应之后呢，赶快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以后这个送餐箱能够保证按时的消毒和清洁。 没错。 哎呀，说到这个消毒和清洁啊，就又联想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 对，很多人都习惯在换季的时候去整理自己的衣柜。 是啊， 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收起来，春天的衣服拿出来。其实现在已经快到这个时间了。 是啊是啊，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之前呢可能疏于整理，所以呢到了真正需要去这个翻新呐、然后去收一些这个旧衣服的时候呢，又发现呢真的问题很多。 没错， 我们今天聊的呢就是说一说您见过的最整洁和这个生活方面最不拘小节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微信公众号 YGTB986 欢迎您参与。 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青山隐隐，咽不下雨里青春也满喉，照不见菱花 请你形容手，展不开的眉头，爱不明的阁楼，恰别似遮不住的青山云雨，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红豆词》。 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我们的互动话题。 是啊，您见过的最乱的，或者是您觉得最整洁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欢迎 特别极端哈、啊， 举个例子吧，我们来看看各位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活生生的例子。 嗯 啊，看到了，这位朋友叫好姑娘，刚刚那是好妹妹乐队哈，这位来了一个好姑娘。但是我见过很乱的人，但是没有见过最乱的，因为生活当中我觉得没有最乱，只有更乱。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呢，一个宿舍的女生真的是一学期只洗一次脚，从来没有见过她洗 澡，有味道。 对呀、啊，每天看网络小说，有一次晚上点蜡烛，看着看着睡着了，把这个半夜把枕头都给点着了。啊，这么 点蜡烛睡觉， 那可能就是熄灯之后啊，就是他呢废寝忘食的继续点着蜡烛接着看。 天哪！ 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么危险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丝毫没有减弱这个姑娘对小说的热情。他说：“我真的听到这个话题之后，首先想到她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她还好不好。 她应该还是活得很自在。听你描述这个状态哈， 应该是一个很随性的姑娘吧。” 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 是啊，生活只要有一本网络小说就行了。 哎，看到这是陈鹏翔，他说呢，说是我的一个大学室友啊，超爱干净， 哎， 不仅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还会把室友的衣服都洗了，而且他把宿舍地板擦得都能躺在上面睡觉。 哇， 其他宿舍的同学来我们宿舍都不好意思穿鞋进来。哇，那你们大学过得非常的自在啊。 哎，这是一个男生吗？ 对，男生， 他这个 他都是男他。 哇，你看他是男生，刚刚咱们说的那个高中的是个女生，有时候真的颠覆我们的之前对于传统的那个宿舍里面的概念。哎呀， 对，你又碰到这样一个爱干净的室友，其实也挺尴尬的。你不干净吧，觉得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干净的话你肯定达不到他那个程度， 但是都有激励作用啊，跟他长期的相处，慢慢你也会变成一个很注意这个生活小节的人吧。 没错，你看别的宿舍来的人都不敢穿鞋进来了，这就是一个表现。 是啊，这位叫闹闹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喜欢以前啊，喜欢去 KTV 的时候不停地收拾桌子，然后呢别人只负责抢麦，我是负责去打扫卫生的。 啊，就是他去 KTV 里，他是负责打扫一下桌面卫生。 对，他应该就是属于那种生活当中比较整洁的人，看哪 儿不惯， 看哪儿乱，他都就是眼里边揉不得沙子。所以呢，朋友们跟你去真的很放心的，后勤有保障了。 哎，南非就发过来了，说男生宿舍才不是这样呢。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老大从来不洗袜子，穿过的袜子都压在铺盖底下，第二天从里面找出来一双看起来最干净的继续穿。 刚刚颠覆了我的对这个宿舍的概念之后呢，这朋友又直接给 你拉回来。 对，又有了这个鲜活的画面感。再看这位朋友吧，蔷薇的小丸子，他说呢，见过最整齐的电脑，有同事啊超厉害的，电脑里面所有的文件都是整理有序。有一次他请假打电话问他文件，结果他能够很清楚地说出文件的具体位置，不得不佩服。 哇，这真的是要佩服了。 是啊是啊，尤其是在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很难就是很佩服这样的人。 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一点，尤其电脑文件这方面，可能我会定期会收拾一下。一个月或者桌面一看，哎呀，有点满，收拾收拾。 对， 但其他情况下可能不太会那么有规矩的，就是哪年哪月的文件都放在哪里啊， 就时时刻刻这样的要求自己，真的不容易。 嗯，特别的严格， 说明他真的已经形成习惯了。 哎呀，看到这个是阡陌，他说了，大学四年呢， 有一个同学从睡在被子里到睡在背心里到最后睡在一堆棉花里。 天哪， 他的被子怎么了？ 就是 被拆了吗？ 这四年当中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他没有换过被子。 这是肯定的。 对啊， 但是你看他从睡在被子里到背心里到棉花里， 是啊， 他说明他对于这个整洁干净还是有要求的，对吧？就觉得被子已经脏得不行了啊，直接拆掉扔掉吧。 我在想他应该就是毕业之后呢会把这个被子留作一个纪念，就见证他的大学四年生活。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也是这个爆料是室友的事情啊。他说我一个大学室友真的很爱干净，不仅呢是哎啊，就刚刚你说过的那一条 哦， 又重复了一遍。再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怎么说哈。 嗯 嗯，看到呢这个叫陈鹤鹏的朋友说了，以前呢往家以前住家里的时候呢，自己的东西一般都是随手一放，但是呢会清楚的记得东西放在哪儿。后来呢家人经常帮我整理，结果整理完之后虽然看起来很规整，可是呢我就找不到我的东西了。他们整理完之后呢也会忘了，所以对我来说有的时候过分的整洁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让我觉得很手足无措的事情，因为东西找不到了。 就说到这个，突然间想到自己在上学的时候那个书桌了。 嗯， 就家里都会有个书桌，这书桌上面哪边放了什么书，就试卷随手放在哪儿了，你都记得清楚。 啊、对， 妈妈，我妈妈是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而且她真的是有一点强迫症。 嗯， 就是所有东西必须得规制到一个特别特别整洁的地步。 哎， 我就总会找不到我放的那个东西。 我也想到以前，就是家人如果打扫我的这个房间啊，或者帮我整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那个借口是自己生活乱中有序啊，你帮我整理之后我就找不着了呀，所以我的生活反而混乱了。 对，后来我也是提跟我妈提了一个要求。 嗯， 我说我这个书桌我自己整理，我肯定会定期整理，但是我真的好多东西我就是放在哪一页或者哪本书之间了， 哎， 我很可能就找不到了。 哎，所以乱中有序这还真不一定是一个借口。 不是，你关键听众听到之后你俩这是干嘛呢啊，不收拾东西还给自己找这么多理由。 是啊，你们这就是懒人的没有原则好吗？ 好吧、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说的就是您见过的最乱的和最整洁的人他生活是什么样的。 嗯，特别极端的两种状态都可以发过来。 是啊是啊。 嗯还有这个是悠悠独行，他说我见过最乱的人呢是有一个高中同学。 哎， 他们宿舍的一起住了三年没见他洗过头。头发永远是得油亮油亮的。 那我在想他毕业的时候头发型是什么样的，应该不用去做发型 了。他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学画画嘛。 嗯， 他所在的那一组周围几乎没有人。你想夏天的时候头发如果经常不洗， 嗯， 那个味道应该会很冲。 是啊是啊。 嗯，这也是挺难得的。 你说一起生活难道不应该就是进这个舍友的就是帮助，就是那个告诉他一下吗？告诉一下这个朋友这个。 不，他肯定会提，但有些人就是你提了他也不会去做。 哎， 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么独特不一样的花朵。 所以你说他就肯定是没朋友嘛。 嗯， 就乱到没朋友。这个爱美的豆丁妈说了，他说我见过最烂的人是我呢刚来北京的时候和我合租的那个好姐妹啊。那个姑娘记得我下班回来看到满屋狼藉，颤颤巍巍的给她打电话说谁谁谁咱们家好像是被打劫了，满床的衣服还有毛巾梳子啊屋里边这个东西也是一地呀。她结果这姑娘说没有被打劫，是我弄的，你放心别担心。 哇，这是在整理东西吗？ 对，这合租我觉得应该也是两个人各自不同的房间吧。 嗯， 所以呢就只要公共区域能够保持整洁就好吧。 好吧。然后我看到这个是木鱼喵喵，他说呢说是一个同学乱这个挺乱的。 嗯， 每次呢说他又脏又乱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别把脏和乱一起说，我要是脏能把东西乱放吗？哎，好像有点道理。 这个还是那个懒人的没有原则好吗？ 嗯，确实是这样。 就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让别人都无话可说。还有呢这个朋友他叫呢曲聂荣，他说呢我见过集最乱和最整洁于一身的人，你们能体会那种就是有点分裂的感觉吗？ 双子吗？ 游离在这两种状况之间，这样的人真的不容易啊。 哎，真的是哈。 嗯， 那他就是属于极端状态。比如说这一段时间特别乱，之后会发现自己那个爱干净的灵魂苏醒了， 是、 怎么能这么乱，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被唤醒 之后赶紧收 拾，对，洗心革面了、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呢，这种状态又不能保持了，所以他就永远 下一个轮回， 对对对，永远在这状态之间了。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相信各位心里都有数了。如果呢你也想说两句的话呢，欢迎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一会儿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今年大吉，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礼。二到四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不锈钢1.5升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各位回到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您见过的生活最乱和最整洁的人，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哎，说整洁的好像不算太多哈。好多人打开这个吐槽的阀门，开始说一下自己大学舍友啊，周围的同学啊，就是曾经见到过最脏的人。 就一起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吧，这个可能真的就是人都是多面的。有时候把自己，就是你看到外，就是这个人在外边表露给你的都是光鲜亮丽的，但可能呢只有和他一起生活或者相处的很亲密的那种才能够看到他啊最鲜为人知的那一面。 不要总说实话嘛。 所以 确实是会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应该会让很多人都忍不住把那个闸门打开，然后来倾诉一下。也许说的那个就是自己呢，那就深入的检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GTP986， 欢迎您一起来加入。我们首先呢还是来说资讯。说到了这个整洁，也许呢有些人做不到，就是这个生活方面呢方方面面做得很整洁，但是呢这个个人卫生还是要讲究的吧。 说到这一点，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脏乱也体现在这一点上。 哎， 比如说从来不刷牙。有吗？会有吗？ 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应该不会有朋友圈了。这个说到刷牙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几条冷知识，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肯定会每天都刷牙，但是呢刷牙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可能我们到现在为止都不太了解呢，今天具体来和您说一说。首先说到刷牙呢，建议您最好不要用冷水刷牙， 因为口腔专家提醒了，说刷牙的时候最好用接近自己体温的温水，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对，因为冷水不能把牙刷泡软，刷牙会疼。 是啊，如果您牙齿也很敏感的话，那一口凉水进到嘴里边，可能就是还没刷牙就牙疼起来了。 再有就是这个挤牙膏的时候不要蘸水。 哎， 牙膏呢不是用泡沫来清洁牙齿的，而是靠里面的清洁成分和牙刷牙齿进行摩擦来清洁的。而牙刷不蘸水呢，挤上牙膏慢慢的刷，就能够刷出这些特别细微的泡沫， 是 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够被发挥到最大。 再来说说有人的困惑吧，就是买牙膏应该怎么选呢？这牙膏啊，建议你买两种，分别是早晨和晚上，哎，这个不同时段用的。白天的时候呢，这个唾液的分泌量比较多，容易呢抑制细菌产生，而且呢口腔内呢非常容易留下这个食物的残渣，所以呢应该使用清洁功效比较好的牙膏。那么晚上人处于睡眠状态，唾液腺分泌不足，应该使用的是抑菌型的牙膏。 再来说说家人吧，提出一个要求，说这家人不要共用牙膏。 哎，这应该共用牙膏， 很多人好像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就这肯定不会共用牙刷的，但是牙膏这方面真的是没太注意了。 全家人共用一支牙膏，容易互相去传染口腔的疾病。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感冒或者患有这个口腔疾病，在刷牙口和这个口腔这个牙刷进行相互摩擦的时候，会把这个病毒细菌传播到其他人的牙刷上。 哎，看来呢要重新选择牙膏了，可能我比较喜欢的是草莓口味的，然后再给家人选什么巧克力口味的呀、抹茶口味的，根据大家的口味的吧。接着来说这个牙膏呢，其实呢这个七种坏成分买牙膏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牙科专家建议您了，避免七类牙膏成分，比如说像这个三氯生啊，还有染料剂、调味剂、水和氧化硅、酒精、过氧化氢，还有这个月桂基硫酸钠，这七种成分呢，如果您看到牙膏当中含有的话呢，千万不要选择。 再来说说这牙膏啊，最好选择软毛的。硬的尼龙毛呢，对这个牙齿有很多的一种反作用吧，因为它可能会跟我们菌斑或者牙锈效果比较好，能够清洁掉，但长期使用呢，容易导致这个牙釉质受损。软的尼龙牙毛，这个尼龙的牙刷呢，能够摩擦力小一些，但是对牙釉质的伤害损害也是比较小的。 哎，还有就是牙膏呢，使用的时候不要挤太多呢，牙齿会变脆。这个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体内如果含有佛过多呢，会产生这个佛斑牙，那么使牙齿变脆。刷牙的时候呢，一般不需要挤上一整条，挤黄豆大小的牙膏就足够了。 再说这牙膏其实越普通越好。如果口腔牙齿没有疾病或者是病变不严重，建议还是选用传统的普通牙膏，因为牙膏当中呢含有这个冰片、丁香油各种的这种物质，普通牙膏呢香味浓郁，清凉爽口，没有不良反应。 再来说一下这个药物牙膏，其实呢并不能够治牙周病。有些呢这个宣传说是这个中药成分的牙膏能够减轻牙龈出血的症状，但是有些这个慢性的牙周炎的患者呢，可能没有局部出血的症状，如果仅靠牙膏的功能来判断这个牙病呢，其实有可能会耽误您的病情，导致牙周疾病更加加重了。所以呢不要这个盲目轻信这个药物牙膏的作用，把它夸大了。 再来说说这牙齿没了也得刷牙。刷牙呢其实不仅仅是清洁牙齿表面，而是整个口腔的环境，比如牙龈的面和舌部，就算是牙齿掉了，但黏膜、牙龈、牙槽这些组织都还在，所以牙齿没了也得刷牙。 是啊，还有饭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刷牙。人们用餐之后呢会这个吃到大量的酸性食物，有时候会附着在牙齿上，那么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软化，甚至呢与牙齿釉层当中的钙呀、磷呀这些分子发生反应，牙齿会变得软而且脆，这个时候刷牙会破坏牙釉质，那损害牙齿健康，所以刚吃完之后不要立马就去刷牙。 再说这牙膏有沙子要立即停用，其实这沙子应该就是说那些摩擦的小颗粒哈。劣质的摩擦剂不仅能够使这个牙釉质越来越脆弱，还会磨损牙齿和牙龈结合部位， 造成牙龈萎缩，所以刷牙的时候要注意口感。如果感觉到牙膏的质地非常的粗糙，有沙子一样的颗粒滞留在嘴里，需要多漱几次口，就要立即停用这种牙膏了。 嗯，还有建议您生活当中的牙膏要经常的换品牌，长期使用同一种牙膏可能会使一些有害的口腔病菌产生耐药性和抗药性，从而使牙膏失去作用。经常更换牙膏的种类能够维护正常的口腔菌群，有利于您的牙齿健康。 嗯，再说牙膏底部标黑条有毒吗？这事我没听过哎。就是说牙膏底部这个尾标如果有一个黑条的话，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之前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呢后来还有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谣言啊，说什么有黑条就是有毒啊，然后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什么，但实际呢后来我看到是有辟谣了，就是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这牙膏软底底部的色标呢，主要就是用于牙膏灌装封尾的时候的定位和识别。 嗯， 电眼定位在这个点啊，在软管类的包装是非常常见的，和牙膏的成分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看到这个条的颜色不同，千万别想多了哈。 嗯， 还有就是三个信号提醒您该换牙刷了。首先就是呢，牙龈根部的颜色变深了，说明这个蓄积了比较多的污垢，现在这个牙刷已经不能够清理了。还有就是刷毛变得软塌了，说明呢磨损比较大，已经没法很好的清洁牙齿。还有就是如果您牙刷的刷毛之间的距离变宽了，污垢呢更容易残留在牙齿的根部，所以建议您要及时更换了。 嗯，那牙齿健康也是我们从整洁开始的第一步哈。 没错， 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关注一下这一条出来之后我当时也是笑了。黑龙江出现了一个怀孕的野生东北豹，专家表示你们想太多了。这是最近黑龙江老爷岭的东北虎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巡护员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了有一段好像是怀孕的野生东北虎的七秒的视频，这是他在相机里存的。 是 黑龙江省森林的公林总局呢，他是18号对外发布消息，说是经过野生专家的研究鉴定，说这东北虎呢是雄性，并没有怀孕，而大腹便便呢是因为吃得太饱了。这个事件就说明呢，在这个区域的食物链非常的丰沛，生态环境非常优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良好， 嗯， 根本不是怀孕了。 哎，看了我们仍然很开心呢。再来说一件让您可能不太开心的事情，这个就是新型的碰瓷手段又出现了。有人呢假装在掏耳朵，路人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只是擦肩而过，他就会喊疼啊。那么最近呢，沈阳警方打掉了一个掏耳朵碰瓷团伙。犯罪分子呢，先在耳朵的周围涂好红色的物质，仿造这个血的样子，然后呢，假装在掏耳朵，一旦发现目标，就迅速靠近，然后发生碰撞，然后说自己耳朵被撞出了血，要求赔偿。一般呢，容易中招的像老人，还有独行的女性，都比较容易被他们给看中。那么最近呢，这个报道也是把这件事情曝光了。如果您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建议您第一时间报警。 嗯，再关注一条消息，刚刚说完这个送餐员，再说说快递员为什么现在都去送外卖了呢？这个送外卖和送快递的价格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哎， 有快递员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呢，就有快递员陆续转行到送餐业，而且快递员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说这快递一单呢是1.2块，外卖呢平均说是8块钱一单左右。而快递每天从早上8点起一直干到晚上8点，送外卖不一样，中午11点起来干上晚上7、8点，但其实有很多外卖也会通宵达旦的在送。 是啊，就是不干一行不知道一行的辛苦嘛。所以呢，这个虽然行业流动性比较大，但是我们相信呢，这个干了这一行之后也会觉得这个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嗯， 再来说一下吧。现在呢，我们也经常会关注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共享单车的事情，也发生了很多这个不文明的现象，比如像改装私用啊，还有贴假的二维码来骗钱，还有呢，这个共享单车频频被毁坏，真的是让这个畅想当中美好的共享经济呢，落入了现实的困境当中。其实呢，这个单车呀，也确实成为了这个国民素质的一面鲜活的镜子吧。真的我们觉得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使用共享单车的时候，真的应该将这个文明道德呀提升到一个高度啊。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资讯啊， 关注一下，这其实也是和共享单车有关的一条资讯。 嗯， 北京交管部门是紧急叫停了共享电动单车。之前这个单车都是我们属于人力的这种的， 是。 现在呢，由于不符合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标准，存在安全隐患，北京交管部门呢是紧急叫停了近日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共享电动单车。而最近呢，交管部门紧急约谈了这公司的负责人，要求在17号之前呢就把试点投放的车辆全部收回，逾期未收回的电动车将被清移。 嗯，还没来得及看一看共享电动单车的样子，它就已经呢暂时退出我们的视线了。 对，还是要遵守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嘛。 没错没错。接着来说吧，这个背影是很帅的，一只知道等红灯的汪星人，看看人家汪星人的这个文明素养啊。最近呢，这个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安徽省六安市的一条道路上出现了一只遵守交规、不闯红灯的文明汪。当人行道上红灯亮起的时候呢，这只狗狗坐在原地等待，直到绿灯亮起来，它才起身过马路。真的是觉得它棒棒的。那么，警察叔叔也是提醒了，说再急也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 嗯，没错。 嗯， 这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嘛。 没错。 刚刚说了这么多资讯，想要咱们的互动话题不要忘了。 嗯， 今天说的是两个特别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有没有特别爱干净的人或者特别脏的人，都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 一首来自林俊杰的《当你》，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吴语来了。 嗯，当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你觉得他最整洁，或者是觉得他生活的状态是一团糟这样的人的话呢，欢迎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微信公众号 YGTP 986，欢迎各位都参与进来。 嗯，没错。 嗯， 我看到这是英文，他说了，说我一个男性的朋友就超级爱干净，家里是一尘不染。每次去他们家呢，要换拖鞋，去厕所还要换厕所专用的拖鞋。带儿子去他们家玩，儿子吃着东西，一手抓在他家沙发上，他吓得直接尖叫起来了。然后我们就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他们家聚会。 哦，天哪， 这要我说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他肯定把你们赶跑了。 就虽然呢，你们彼此都非常了解，然后呢，对那个朋友来说，他也知道对这对他是一种折磨，但是他仍然欢迎你们到他家去做客。 哎，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也是我一个叔叔跟我说，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嗯，特别爱干净， 嗯， 但干净到这个程度，这让人特别不舒服。 是啊，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去那个朋友他家做客，一块玩，在那儿坐着，刚从沙发上起来，准备坐到餐桌上，他就开始收拾那个沙发上的坐垫呀、椅子呀，全都收拾特别干净，是从头到尾铺一遍。然后说啊，没事没事没事，你们继续坐，你们继续坐，我就收拾一下。但那个叔叔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就对啊，你看到 有一种要赶人的样子， 主人这样的一个反应，看到他这样的举动，我觉得大家也就不太好意思再继续。 对，他就是随时随地拎着一个工具跟在你后面，准备收拾到你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 天 哪 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有一点这个精神上的强迫症了。 有点过度整洁哈。 没错没错，哎呀，这所以说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的人还是不少见的。 嗯， 再来看一下这朋友吧，他说呢，一个男同事啊，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他出差呢，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会把办公桌收拾得井井有条，所有的档案文件分门别类，还会贴上标签，恨不得闭上眼睛都能找到他要的东西。有时候呢，他看到我们几个女孩的这个办公桌啊不整洁，他都会很无奈的摇头。 哎，看不惯，看不惯、啊。 对对对对对。 但应该也不会再说什么。 没办法呀，因为这是别人的事情嘛。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大哥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帮你们都收拾干净 了。那也确实是造福了 是、啊、 他这些同事。我看到这个是洛维西哈，他说我不能忍受那些洗脸盆和洗脚盆不分的人。擦脸毛巾和擦脚毛巾不分的人。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请你不要告诉我。让我一直蒙在鼓里好了。 嗯， 这位叫冬霜的朋友说了，他说最乱的是我，最整洁的是我妈，就好像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妈妈都是那个整洁的化身，然后孩子呢一般都是那个生活当中不拘小节，喜欢把家里搞乱的那个人。 可能是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人收拾吧，所以就会习惯性的觉得哎，这件事交给妈妈就好了， 有一种肆无忌惮是吧。 嗯，两眼一黑，他说了，曾经有一位前辈说啊，和这个有洁癖的人是不容易相处的。每次到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就是每个人对于清洁的这个 程度 接受程度不一样。 对对对， 有人觉得哎，我地擦一遍就可以了、屋里就干净了。有人觉得不行，三遍四遍，甚至有我蹲在地上跪着擦，这个地面的瓷砖要每一块都特别的光亮，一尘不染才行。哪怕风吹来有点这个尘土，不行，我要再擦一遍， 我都忍受不了哈。 嗯， 其实我觉得。多数人生活当中的状态呢，就是不管和任何人相处呢，大家都是可以求同存异的，还是可以欢乐的共处。只有少数就是很极端的那种人，可能真的在一起的话，就会是那种相爱相杀的状态。 你看他这个齐黑黑说了， 嗯， 说我妈妈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而且特别特别喜欢擦玻璃，好多次我都能够听到这个窗户上砰的一声，再一看是外面的鸟，以为这里没窗户就撞上来了，然后晕乎乎的飞走了。 这才是真正的窗明几净吧。 嗯， 哎呀，我也想到了我初中时候的同桌啊，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擦黑板的姑娘，就是如果你在课间找不到她， 擦黑板 三年的时间，如果你在课间找不到她，看看讲台上，她一定在专心的擦黑板。 哇，那还是挺好的， 无私的为班里做了多少贡献。 嗯， 再来看一下。还有呢，这位叫木子的朋友说，他说最凌乱的就是我了，最整洁的是我老公，例子就是我弄乱了，他在后面收拾， 也挺好的，两个人合作无间嘛。 是啊，希望你们，我觉得对他来讲还好吧，不知道他老公会不会能够忍受很久。 这建军他说了，说是大学室友放假回家，回到宿舍的时候发现枕头已经发霉了。 只能发霉，是不是你们宿舍有点潮呢？ 啊，也有可能啊，这还要根据当时的那个天气情况来这个考虑哈。 对，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南方朋友都跟我吐槽哈，说在那边没法晾被子，就被子永远是潮乎乎的。 我又忍不住想起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呢，他一开始有一段时间是在北京租房子， 嗯， 然后呢有同学去看他，发现他们家墩布上已经长蘑菇了。是真实的， 雨水不错嘛，那一年 真的长蘑菇了。哎呀，但所以就想，就是还真的生活当中每个人的状态真的不一样。想到他就忍不住发笑、 哎、没准一说都想起谁来了。 对对对，多可爱的一个人呢、啊、 嗯 嗯。再来看这朋友吧，叫屋顶大人，他说我大学寝室的同学男生啊，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梳头2个小时。 嗯 啊，我在想男生他不应该是短发吗？ 对，他梳头2个小时是一根一根的梳吗？ 那真的是一丝不苟啊。 哎呀，我看到这是南北之间 Melody 他说了， 嗯， 大家听听这期节目，圆儿姐，我觉得我欣慰多了。 为什么？ 原来我认为我是最脏乱差的，结果发现还有这么多更恐怖的。我就是不爱收拾，只要不是垃圾东西扔在地板上，我就可以无视的迈过去。他说只要不是垃圾东西，如果在地板上，我就可以无视的迈过去。我妈老回老家避暑，过了半年回来，发现她走的时候放在那儿的东西纹丝未动。 是不是应该已经结蜘蛛网了？ 没有，就是拖鞋嘛，让我洗的拖鞋纹丝未动。 天哪，妈妈内心一定是崩溃的。 嗯， 来看这位叫文化的朋友，他说呢，我见过最乱和最整洁同在一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我的高中同学。出门头发一定是油油亮亮的，皮鞋反光特别讲究，但是回到宿舍，这个床啊，这个已经是脏的都变色了 啊， 这个难以形容他的那张床啊。 他倒好，他不是说反过来哈、啊， 嗯， 也不可能有反过来的人， 不，一般不会的， 一般都是就是在外面非常干净，但宿舍实在是看不下去哈、 啊。是啊， 嗯，还有手机用户就是9685，他说呢，说我吧， 嗯， 毕业以来呢，早晨从来没有叠过被子，衣服一周一洗，胡子一个月一刮，头发也是一个月一整理，床单是2个月一洗，房间不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收拾了，好吧，送我一个，我是邋遢的人。 但是贵在你很有自知之明啊，还来检讨一番。 你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吗？ 哎， 听了咱们今天说这么多，他还算吗？ 对啊，我真的觉得山外青山楼外楼。哎呀，再来看这位朋友吧，这位叫春之光芒的朋友，他说了，我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最整洁的那是我的小阿姨，家里连喝水杯子都有自己的坐标。 坐标 不可以随意移动的，小孩最愁的就是上他们家去住了啊，以致呢，我表妹摔跤以后，第一反应是这个理衣服、找鞋子，不管伤痛，来不及哭，就怕这个把衣服弄乱了，鞋子弄脏了之后，妈妈会生气。 哦、那这也确实是有点这个过度强迫、啊。 是啊， 嗯， 哎呀，和这样的人相处真的会有压力吧？ 哎， 哎，所以我们分享这么多，其实呢，有些朋友说一下，说自己生活当中的不拘小节，有时候还有点邋遢的状态，但是我们相信呢，你不是一贯如此的。 就是有很多人听到这个节目、 嗯， 可能有一些过度有洁癖的人呢、 嗯， 会听到之后觉得，哎，好像给别人生活也带来一些压力， 没错， 稍微这个 反省一 下，对， 对呀、啊，对呀、啊，我还是希望呢，生活当中这个井然有序还是我们的常态， 希望是这样的， 是啊。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啊 FM98.6 其余的精彩节目。 嗯，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 FM 九。